啊。呵，你这一般可不动脚。 是啊，也没见过你请客。 你觉得见了你之后幸福？ 还行。哥，什么算不算的？ 摇喊就行了。 哦， 觉得还行。 就是有点累。 你指你哪儿累吗？你干了活累了，脸白；吃饭撑的脸黑；不好意思呢，你脸红。你现在脸点啥啊？你得吃点好的。 这没吃过就饱了。哥， 你就为让我吃点好。能不能别闹腾？哎，谁闹腾了？ 你们闹腾了。 别闹腾，这不符合国情，也不符合咱家的身份。 哥， 你别插话了，我好容易把话说出来，你让我说完了行不行？你要是在国外有个大别墅，还别说国外，你是在郊区啊，有个小别墅，你们都可以随便闹腾。但是七八口子人住在一间半房子里，你就得慎重啊。你能不能跟你媳妇商量商量，请她顾全一下大局行吗？ 哥， 行吗？ 我们够深沉的了，我们又不是死人。 我没说你骂人，我是说你别闹腾。哥，觉得我没闹腾，那是谁闹腾的？ 我鬼呀、啊！ 哥，你别激动， 这是你闹腾，不许我激动啊！你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，还不允许我激动啊？我天天闹腾，你干吧！小姐，再上一盘腰花。 哥，我不吃了， 我还没吃呢。 谢谢，给孩子起嘛名了？ 我们屋里不有棵树吗？就叫小树。 哟，怎么买个王八呀？ 我们家云芳啊， 啊， 没奶。 啊、哦，那得好好补补身子。 对对。 啊， 现在别的东西不敢吃。 是是。 就是假货。 没错。 就见王八是真的，还叫假鱼。 啊， 有功夫到家里坐啊。 我那菜板还要呢。 哎，我说，你媳妇儿不下奶，你拿她撒嘛气呀、啊？她招你惹你了？ 你知道多少钱一斤吗？ 多少钱也没拿她做馅儿的啊！ 我就爱吃骨头馅儿， 还够节约的。 哎，你还别说，她就没长毛，长了毛啊，我一块儿吃。 知道的是多她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媳妇呢，不就是不下奶吗？赶明儿我给我小侄子买几桶美国奶粉去，贵就贵呗，谁让他倒霉呢？谁让他摊上个没奶的妈呢？ 你少来劲啊！ 谁来劲？ 你来劲！ 整天约计也吃了多少了？要让我说，你来劲，你媳妇来劲。你给咱妈买过鱼吗？咱妈半年都吃不上一回鱼。你媳妇儿倒好，这么贵的东西都吃上了，都成皇后了。平常你心那么细，买好吃的时候也想点咱妈啊，比妈不强啊，还我来劲了，我这是看不惯。